花生多飯食，我哋梗係最積極，識聽一定聽 HKPeanut.com， 我係長毛。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到嚟啦。喂，咁嗱，其實我哋再即係補充翻幾點啦。即係唔，其實我哋咁講，其實唔代表話即係我哋唔，即係我哋反對一百毛啊乜嘢成嘅。其實就即係佢原理咧，就係咁樣講。就算咧，即係如果一百毛，即係呢個毛企有呢個 TVB 背景嘅話咧，我都覺得未必係壞事。即係正等於點解話咁多民主派都去01嗰邊寫文？其實講真，我哋大家都知道佢建制嘅。咁但係點解？喂，佢如果佢俾個地盤你，你都會去寫，就係因為我哋要無孔不入。其實我哋要爭取呢一個話語權啊嘛，係咪？即係如果無忌，喂，佢係肯即係用一個哇咁大嘅 platform 去俾民主派或者係一啲黃絲去講嘢嘅話，我覺得呢個係好事嚟嘅，其實係。 不過我想提一點就係、是、大家對唔好佢唔好期望咁高啫。 唔係，我知道。即係成熟嘅社會就應該咁樣嘅。 即係背後其實好多嘢，可能你都係未必知嘅，係咪？佢咁多古怪，頭先我哋都提出好多嘅 challenges 啦，係 S 嘅 challenges 有。 即係話，即係如果你話見到如果你揾一個的神咁嘅人去 hea 啲財經演員嘅時候咧，或者 hea 啲財經記者嘅時候咧，即係你唔好話淨係覺得係、哎、好似好多人會覺得哇好好笑啊，好 Nike 啊，係咪？ 唔係，我係財經記者，其實係會嬲嘅，因為你走出嚟，你即使你個人係即係柒咕碌咁樣啦，但係問題你都係要認真咁樣答啲財經演員噶嘛，即使九唔搭八都好，但係而家你擺到明係 hea 佢哋，咁喂，亦即係話俾你聽，喂，其實你呢間公司即係玩啲乜嘢嘢咧？喂，我對你冇信心嘅，可以係。 但可能人哋之前已經同啲人講掂曬，我要玩一個咁嘅表演啦。有得唔得啊？係咪？即係我，所以我覺得唔係大家想象之中咁簡單嘅成件事。即係我只係一路提出嘅 challenges 係在於呢單嘢有啲不合乎常理咯。係咪？ 系啦，咁样样。喂，咁好啦，嗱，咁啊，即系我哋都讲翻啲即系时事嘢啦，即系政界嘅嘢啦，系咪？咁就哇，阿欧轩真系大命喎、啊，即系又今日又大暴滥过、啊，系咪？因为黄国兴咧，即系早排就揾人咧就告佢啊嘛，好笑啊嘛就。咁佢今日咧就因为就嗰、那个上呢、這个系咪司法复核啦，系嘛被驳回。咁然之後咧，咁啊，黃國興咧就連咁嘅黃大海一齊開記者招待會， 沉冤待雪 喎。咁啊，真係好笑啦！喂，沉冤待雪就不嬲咧，即係死咗人先用噶嘛，大佬。 仲要白字、白紙、黑字 啊， 只係靈堂咁開 啊。 啊！即系呢下嘢真系吓死人 啊！一张咁嘅相啦， 唔系啊，几好啊， 真系好好笑呢张系。咁佢话要用一个抽谷打官司嘅精神就抗争到底，就叫欧轩你唔好笑得咁早啊！咁样样，即系我觉得咧，即系唉呢啲猪代猪咩叫猪代咩叫猪代友呢啲真系非常之猪代友。我觉得阿黄国兴呢啲真系搞弯晒成件事，佢就等于就好似阿马恩国咁样啫嘛。马恩国之前系咪话？佢又系揾人啲，唔系有人揾佢帮手 DQ 呢一个朱海迪啊，同埋啊咩邵善，唔系 邵家臻 啊嘛， 屌就係因為你做啲嘢唔掂，咁所以先至咧就俾人入。咁而你今次咧， 但你唔係好明佢哋嘅目的啊？即係睇咁樣睇咧，其實好表面 嘅。係， 我係佢，我都要做一場戲俾阿爺睇啦。Otherwise 我攞咩維穩費啊，大哥？ 你唔好， 即使唔得都好，交下交下都好，都要做呢場戲。因為點解咧？嗱，佢喐歐軒個程序上有問題啫。是應該選舉呈請，不應該司法覆核啫。但我做咗俾我嘅主子睇，我係做嘢噶，我對你政治忠誠噶。呢條友燒基本法，唔認又認，又模糊。嗱，我幫你喐佢噶。 同埋起碼呃咗我哋嘅 airtime 先啦。如果我哋唔講佢哋，我哋就講李思嫣嗰張結婚相噶啦。 係咯。喂，咁有一定嘅重要性喺度喎。所以其實佢哋點解？由马恩角度呢一个黄国兴，喺我哋嘅角度，喺成个泛民嘅支持者嘅角度，喂咁柒嘅，你做啲嘢， 即系 occupy 你精力先，即系等你有压力啊嘛，即系就正等等于咧，其实， 但系佢唔系做俾我哋睇啊，你估真系 occupy 咗好多精力，我唔觉得欧轩 occupy 好多精力，欧轩我一早 expected 佢都唔会惊噶啦，大佬，你连个程序都错埋，第一你揾十个人用乜嘢啊？做选举呈请， 即系专登鸠做嘅，你觉得系 事前。要攞臨時禁制令，點解又唔攞啊？你唔好俾佢宣誓咪得咯？所有嘢都即係做到好似馬叉嘅情況之下，你估真係冇 advisor？ 喂，黃君話曬都係 前立法會議員， 前立法會議員嚟嘅，工聯會核心嚟嘅。喂，你唔好當佢流料喎、啊，你唔好講佢即係撮下撮下、啊。但係佢都要做，仲要揾一個人去做。其實個目的係超然若揭嘅，就係我要為表對。老共的中心，即使可能我 DQ 不到你都好，但我这个过程已经是赚了我需要赚的东 西。咁佢法官今日佢提了一样嘢就係话呢，即係如果要做嘅话呢，就应该用选举呈请去做嘅。咁如果呈请嘅话，咁其实建制派有代表㗎，点解唔搵陈家沛出嚟做呢？咁陈家沛应该做唔做嘅话，喂，咁反而佢有嫌疑喎、哦。如果你咁啊，即系你陷佢于不义喎、哦。但系建制派又冇人攻击呢一个新民党、哦，系咪？如果你得嘅话，你做咗啦，系咪？但偏偏就冇做到。咁即系其实呢招咧，其实虚招嚟嘅。咁当然啦，即系其实 唔系佢因为佢第二料佢要达到咩目的咧、嗯？你都想讲噶啦，我估佢就系要话俾你听，所有嘅泛民议员，嗱，你唔好过呢条红线啊！ 戒慎恐惧啦，要。 谭耀宗讲完，我再咁样喐你，学你话斋，即系都烦下噶、嗯，都要揾阿石永泰出嚟顶噶，唔系次次赢噶，屌，万一次输鬼咗嘅时候，点搞啊？咁所以佢画呢条红线咧，系不在于法律，系在于政治。 吓、啊，咪即系等于咧，你如果你话系即系踢波都知啦，即系你如果睇英超啊，睇咩都好，欧联都好啦，如果你作客嘅话咧。喂，你係即係你係作客嘅，咁你主場觀眾係咁噓你啊，俾啲壓力你啊，喂，等你心得在焉啊，又話你老婆俾綠帽你戴啊，係嘛呢樣嗰樣啊，喂，咁你自己都係分神噶嘛， 係， 即係你個士氣都會涣散噶嘛， 係， 咁尤其係今年咁重要一年，又國歌化，又一地兩檢，跟住呢樣嗰樣係咪，跟住又同你講話，喂，23條你唔嚟嘅話咧，就阿老共幫你立噶啦，阿湯家華講呢啲，喂，咁你要諗下、啊，即係。我第一樣嘢，我肯定唔可以俾你班友咧咁集中精力去對付我先啦。 嗯， 咁呢啲係擾敵之計嚟嘅呢個。 仲有，亦都可以理解為一個係反守為攻嘅做法， 啊、 或者以攻為守嘅做法。即雖然都係好多虛招喺度，都係亂咁嚟嘅。 嗯， 但係都令到咧佢嗰個政治信息係好清楚咁展現喺你泛民嘅反對派面前。嗱，第三料我頭先爭啲漏咗講，起碼佢都分化咗個泛民結束一黨專政，嗰日嗰個記者會，咪成班泛民喺度拆咯，係、 嗯、 嘛？上個禮拜嘅事啫嘛，啱啱宣誓完之後，喂呢、這個話唔好講啦，呢、這個話冇乜所謂啫，咪講咪講咯咁樣。喂，你淨係嗰場戲，雖然大家冇夾定，即係都係臨時臨急嘅嘢，係嘛？ 但係嗌兩句對於一般人嚟講係講得冇乜所謂嘅喎。 但係已經老共達到嘅客觀效果就係令到你成個泛民。因为有不同政治光谱的人，有部分人腾，有部分人觉得坚持，有部分人觉得没什么所谓，已经是分化了啦，达到了第三了的效果啦，就是你那班友自己都是打餐懵的嘛，很简单的道理。今天看之锋哥 嗰篇文，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啊？喺個 Facebook 裏面啊，我哋 show 佢嗰、那個Facebook 嗰篇文出嚟俾大家睇啊！ 等我揾揾先啊， 未揾㗎原來， 頭先有 cap 到嘅， 我、哦、有 cap 到嘅， 呢度、 啊、好。Okay.我哋播一播知峰嗰篇文，你就明白我點解講嗰樣嘢啦。 其實咧，佢就主要係 share 啊呢一個李先知嘅一篇文，就係話呢個歐陸軒抗爭中襲基本法隨時一啲 Q 後遺症。咁即係當然啦，就係、是、其實點樣話你喺咧，即係呢個主要係前日咧，歐軒咧就喺呢個一地兩檢啊嗰、那個即係委員會嗰邊開會嘅時候咧。咁佢嗰個咩達陣啊，走出嚟衝出嚟咧，就哇又避開曬啲實 Q 啊，又剩啊，好 Q 有型噶嘛嗰嘢係。咁佢就話甩手，跣低咗個本基本法出嚟。咁當然啦，建制派就係話你掟基本法，或者好多講法就話你掟呢本基本法，就其實你係唔忠於呢本基本法嚇、啊，即係變咗咧，就其實你喺度踩界。就其實咧係可以 DQ 你嘅啊，即係呢個就等於就係話，喂，你話效忠基本法噶嘛，你宣誓曬，咁但係你而家唔係，你嘅實際行為你根本就係唔尊重基本法喎、哦。咁嗱，咁就呢一、這個李先知就寫一篇文，咁就當然就會有啲人咧就話放風啦，而佢入邊嘅內容咧就係話主流泛民就放風，咁入邊講啲咩咧就係話咧就主流泛民咧就同呢個李先知講啦，就話對歐軒當日嘅行徑咧好難以理解，喂，如果你要改變路線嘅話咧，咁你就包括要認真議政啊，跟進政治意外議題啊呢啲乜嘢，咁啊呢個泛民又指出，如果走理性和平理性的中間路線的泛民有必要是旗切鮮明地團結，如果激進派的行為和主流泛民越走越遠，繼續以過度過硬的手段作議會抗爭的話，喂，那要劃清界線、啊、如果不是市民很難分得清、啊、這樣這一件事即是你講到這裡已經見到那個分歧了， 這是哪部子的泛民、 啊、是啦， 那不是那知峰哥那篇文的重點呢， 邊個放風啊？邊個喺度篤灰啊？ 冇錯啦，佢就唔單止係借呢一個路線嘅問題咧，係即係批評呢個泛民主流，亦都係話咧，喂，點解咁多風㗎、啊？大家點解係藏頭露尾㗎？係咪？即係點解唔係開名講啊？ 所以咪問我借事難。 咁我就醒起一樣嘢啦，點解咧？因為咧，我原來係入到咧佢一個叫民主本土自決嘅 group 嘅，然後前兩日就開會。咁啊，知峰哥梗系投訴就，喂大佬，即使你喺個會入面講一啲嘢，你係唔應該用李先知，亦都唔應該用呢個西環會客室，係嘛？即係嗰啲嘢嚟喐我噶、啊，或者余錦然啊嗰啲李八方嗰啲嚟喐我噶。嗱、啊，你閂埋門開會講嘅嘢，大家有唔同意見，對路線策略係有分歧嘅話 ，fine， 咁咪 within 喺嗰個討論裏面咯。因為我唔去開會嘅，我都唔會冇興趣開啦，係啊，嘥氣啦咁樣。喂，如果我喺個會入邊，我都會嘈呢樣嘢喎。第一樣就係點解將大家咁重要嘅，本來好理性辯論路線，尋求一個更加好嘅方法，睇下唔合乎成本效益嘅嘢，點解會喺報紙度出咗嚟？嗱，呢個係關鍵嚟嘅。我估阿知峰哥咧就唔單止係批評第一鑊噶啦，你記唔記得佢選緊舉嗰時候都有一鑊係批評呢樣嘢噶嘛？就話點解啲人同李八方講話歐軒嘅選舉工程差，但係咧就不願透露姓名人士，就藏頭露尾，就個個唔敢講。 其實呢啲嘢不嬲，即係其實來來往往兩方都面都有嘅，即係嗱，我哋睇下啦，即係其實佢呢、這個呢、這個帖咧都幾熱鬧嘅。佢寫出嚟之後咧，咁當然就喺度即係講嘢嘅人就好多啦，啲旁邊學啦，係咪？即係 Billy Fong 係啊邊個？阿馮敬恩喎、啊，係咪啱啊？文澤智庫啊，好憎呢啲匿名嘅批嚇。咁、啊、咧就有咩袁建恩就係邊個啦？袁師母嘅仔啊，呢個係咪清靜嗰條友係嘛？咁啊，喂，阿尹兆堅講，佢係其中一個叫所謂主流泛民嘅走出嚟講啦，比較有代表性啦。喂，第一就唔知邊條友講嘅，佢咁講啦。喂，唔好上曬所有人數喎、啊，老友係咪？第三就公道啲講，呢啲乜派物派隔空奉風隔劍，咪雙方都有嘅。我見到反資都唔少，即係話你自決派啊，你都間唔中都有放風俾呢啲咁樣嘅傳媒啊、網媒啊都有㗎啦。第四就係話啦，其實呢啲抗爭咧要睇情況。即係嚟評定是否 justify 今次我支持歐軒達陣成功㗎，係啦，即係講呢啲啦。 唔係不如咁啦，我就先評論咗歐軒嗰個達陣啦，嗰個 pitch 喎， 係， 即係我而家我都唔知道我自己係咪主流泛民喎，大佬，我掂喎嗰下嘢， 你運你都唔係噶啦， 嗰下嘢得喎， 因為咧入邊講開會講嘅嘢咧，其實都係好 Q 門嘅，都冇乜人報道，但係你有一個咁嘅達陣咧，就會有人報下你啊嘛，係咪？ 但雖然即係我唔知道我而家嘅年紀仲可唔可以咁靈活啦。 即 系但系我觉得佢呢一下咧玩紧议会抗争嘅路线咁样达阵咧，佢喺度闪下闪下嗰下咧，好灵活嗰下咧，系做得好的真系。喂，还掂，而家边个同你讲道理？即系个立法会里边，喂，我唔系借呢样嘢去突出呢个制度嘅矛盾同埋荒谬嘅时候，啲人点会反省？哇，原来佢倾紧呢一个嘅一地两检问题，哦，所以欧乐轩要玩达阵，咁样冲埋去嗰啲政府官员度。喂，我覺得 OK 喎，即如果你叫我評論，即我唔講，即大家爆料嗰樣嘢先，去評論泛民主派講要正正經經和平理性，或者係要走溫和路線，咩走議會民政嗰啲咁嘅嘢，多鳩完，我幫你講多鳩完。歐軒今次係做得好嘅，真係嗱，所以咧我哋嗰啲人就公道。 嗯， 第一，我批評歐樂軒咧就係公開講嘅。我唔会走去揾李白芳，亦都唔会揾李先知，亦都唔会揾余锦贤，系咪？即系我先声明自己嘅利益同立场先，就系我支持佢咁样做，亦都我感觉到系一件好事，即系证明我都系距离泛民主流原来好远嘅啲嘅人嚟嘅。我真系实不相瞒啊，佢哇劲得呢下嘢咁样系嘛，谂唔到、啊，因为我哋嗰啲即系老靓嘅，你就算你叫阿毛哥都好啦，大佬你叫佢咁样搭阵，大佬。是吗？保安未追到，第一保安一定追到他，第二就是行十步都已经是被人捉住了，已经即达不到那个效果，是吗？有时你的行动本身其实要达到某一些的效果的嘛，所以我觉得嗱，评论员关于即是有人爆料的一样东西，再评论员即是欧轩做得好不好，第二样东西就是你泛民主派自己本身在面对现在的政治局势里面，究竟我是采取一个民政议政啊，定系还是系抗争嘅路线？其实呢个系值得辩论嘅，我觉得。即系唔好讲爆料呢样先，即系嗰啲嘢其实系叉开嚟讲嘅啫。即系始终人哋都会知道，我哋系就呢啲问题上面系有唔同嘅睇法。咁但系咪应该喺呢啲问题上面真系唔该认认真真去辩论下咧？喺咁嘅 moment 里边，而家嘅中共的處處壓迫裏面，而家的議會限制裏面，而家在街頭抗爭的限制裏面，即有拉有鎖的問題上面，喂，我哋仲有乜嘢出路啊？ 嗯， 我覺得呢樣嘢係值得辯論喎，泛民可以有分工，即係話你公民黨同民主黨嘅可以繼續扮斯文，去打溝通牌，還佢都捐咗三萬蚊俾你啦，係咪？咪借呢個機會去溝下佢咯。 唔系政府真系扣紧佢哋噶嘛？ 我哋有啲人就可以同佢抗争嘅，咁咪等你多啲筹码咯，大哥。你知当年台湾嘅民进党或者反对派都系同国民党系咁讲数嘅咋？喂，我搞唔掂嗰啲激进派噶，阿李登辉，所以你要让步啊！嗱，我就系、是反对派里边嘅温和，你就系喺当权派里边嘅温和。嗱，我哋最好倾噶啦，咁啊，大家有人行一步啊，大哥。在整个的谈判过程里面很明显就是这样做。人家都是这样转型的，整个民主化的过程。当然我们当然难很多，因为我们背后老共。但是个问题就是泛民主派不要讲爆料那些这样这么 juicy 的东西，先是在于这些问题是需要值得辩论的。辩论完之后可能是有分工，大家有角色，大家是互相配合的。如果不是你怎么够劳动斗啊，第一二十几三十人。我今時今日嚇會認為全部都是做一樣嘢，淨係議政民政唔得。廿幾三十人全部做曬歐樂軒嘅達陣唔得，所以有啲人做達陣，有啲人做議會民政係啱嘅。嗱，我而家先揾得到嗰個道理喺邊度啊？我即係經過幾十年嘅抗爭之後，我發覺即係唔可以一本通書就睇曬道路，大佬。但係咁咪有，喂，呢個世界就好容易㗎，大哥。 但係未黐線之前嘅連月爭，其實已經係講緊呢一樣嘢㗎啦嘛。 但係好短時間咧，唉，大佬。 即係你咁講，即係 即係八個字啦，兄弟爬山就各自努力，這個講係好易講，但係真係領略到當中嘅道理而係可以實踐到嘅人，真係當然好少啦。其實係 唔係啊？係因為未黐線之前嘅李月珍講呢一樣嘢嗰陣時係。當時係梁振英執政啊，係個都諗住去咬佢啊。咁而家係對付一個咁樣嘅林鄭月娥，哇咁樣嘅港共政權嘅時候，大家覺得難搞啊。 而林鄭嗰個分化策略係蘇花嚟睇咧，係成功嘅。 唔係，所以咧，既然佢識得用呢一個分化策略嘅時候咧，你就要玩翻佢呢個分化策略。 嗯， 因為你完全所有廿幾人咧，我細心思考過呢個兩個禮拜，廿幾人你都。是完全即是同佢反台拍台嘅话呢係唔得嘅。因为点解呢，我哋嘅群众有部分係好契弟好温和嘅人嚟㗎嘛。李永达都讲咗啦，佢民主派嗰啲支持者民主党嘅支持者係咩人嚟㗎嘛。喂嗰啲人就觉得喂你太过即係死牛一边颈喎。喂唔得喎，我唔可以同意你嗰个做法喎，我觉得应该有即係有得倾下倾下喎。喂呢、這个世界冇理由一步登天㗎。一系就100分，一系就0分，冇理由噶，系嘛？咁你倾到30分、40分，咁我都唔使咁惨啊！即系我哋唔系朝早派嚟噶嘛，即系我唔系 all or nothing 嘅人嚟噶嘛。咁所以我就觉得，喂，其实某程度上真系 to a certain extent， 有啲嘢系咪可以有分工噶？ 嗯， 有啲嘢系咪可以有配合噶？配合噶，有啲嘢背后系咪可以有个理解嘅，大佬？嗱，我去冲，嗱，你唔好屌鸠我啊！啊、你做契弟同你溝通我都唔會吊鳩你。OK? 我即係建議你我要守住一啲嘅原則立場係大嘅 principle， 我不能夠退啫。嗱、啊、少嗰啲算啦。啊 ,3000 蚊好 ,4000 蚊好 ,5000 蚊即係派錢都好，嗰啲係小原則嚟㗎咋嘛。喂但係你嗰啲民主立場對抗拒中共嘅即係滲透香港呢啲係原則嚟㗎喎。冇退㗎，嗱你傾還傾啊。啊呢啲嘢。就算你要退某一啲可能係即係枝節嘅嘢，咁你都要返嚟同我哋有 understanding 喎，唔係我唔肯過你㗎喎。 如果咁講嘅話，大家係要認真檢討返2010年嘅發生嘅事㗎喇，真係。 2010年民主黨我講好多次係錯咗嘅。第一佢冇理由唔參加五舉公投，佢一定要派一個人去。 嗯、 第二我哋亦都唔應該睇到佢入中聯辦呢就覺得即係殺咗個老豆老母咁。俾佢傾下先，但係喂唔該，嗱你傾還傾，你翻嚟同我講咗之後，你先好妥協啊，大哥。但係我知道嗰條路係邊個教噶嘛？ 嗯， 司徒華，司徒華因為覺得會撞車，唔可以所有人冚曬去五區公投 ，That's why 國民主黨一定要去同中聯辦傾，所以就做咗咁嘅妥協。 嗯， 但係個客觀效果係咩咧？華叔死咗都要咁講。你令到泛民主派的分化整个运动的分化是万劫不复、 嗯、 你不用我那个配合好了，即使你说、啊、我不参加我的谈判得，大家有是不是有 understanding 先？没的，他屌我我屌他的嘛、嗯、你不参加五区公投我屌柒你，你参加五区公投你又拆散我档摊，呼吁人不要去投票嘛，有条无配合咩？即使你唔參加都好，即係我的意思就話、是，喂大佬你唔好拆我台戲喎。嗱，我其實係幫你去談判鋪路嘅，大哥。 唔係嗰陣時阿華叔佢上咗陶傑節目已經講得好清楚啦。唔係或者咁講，佢暗示就係話因為鬱敏咧， 多餘啦。啊、喂，鬱敏一條友選曬五區公投咩，大哥？ 啊、 喂，仲有其他人噶嘛？喂，有梁家傑，有陳淑莊喺度噶。好啦，你即使话唔信陈伟业， 阿华叔同你都有计倾噶，话嗰阵时有冇噶？ 冇啦，同我反咗面啦。 你已经话佢司徒佬， 我冇话佢司徒佬搞，系阿 长毛哥话佢硬上硬上佬， 系啦，唔关我事啊，我只系话佢冇攞结束一党专政嘅牌出嚟啫，屌我先知嚟，仆街屌，冚家祥，系嘛？而家咪佢咪全部缩晒咯，把捻样，系嘛？我最终我而家继续夹住佢嘅，大佬你唔拎结束一党专政，我同你拎啊，大哥， 系嘛？ 系嘛？你惊嘛？你要选啫嘛？而家 系 你包仔惊冇得选嘛？ 嗯， 咪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哋系值得检讨嘅，成个民嗱，我觉得应该要大家冷静啲，即系唔系要揾边一个当日系啱同错咗嘅，我觉得呢个系唔 fair 嘅。 包括我哋都會錯，即係我哋去得太盡，都可能係有即係需要調節嘅地方。我哋先即係戴起頭盔認咗錯先，係咪？即係咁，人哋都容易即係舒服啲嚇。喂，嗰樣嘢如果係有適當嘅分工，大家係有諒解、理解同埋有策略嘅，其實冇壞嘅本來。好簡單啫嘛，嗰次唔係得50万去投票。你泛民主派嘅主流，尤其是民主黨落咗水，唔好計佢派唔派人啦、啊，多一個少一個其實唔關鍵嘅，即係換一個都好啊！即係你話你唔好俾黃毓民，你咪叫陶恩新嗰時候去咯，五個公投嘛。 咪甚至成個民主黨唔參與，佢淨係揾啲裝腳就動員人哋走去 你唔好逼花人我哋啊！你搞到我哋得50万人去投票咧，得翻嗰20% 都唔夠咧。你談判條毛咩？即事後咁講，我真係屌你！你拆撚我哋台戲唔緊要，因為你同我政治鬥爭緊，你同大家搶緊民主運動嗰支旗，大家搶緊個 market。喂，但係如果從你呢個理性溝通嘅角度，你都希望我多啲票啊，大哥，係嘛？你如果有100万去投票嘅時候，你估中共係唔會讓多啲步？我唔信啦，事后好明咋，事后諗咋。但个问题就係、是、你而家阿之峰哥提出呢一篇文，我觉得个重心係 不在于爆料嘅问题。而係在于你成个泛民主派里面，包括佢一个 group 里面嘅泛民主派嘅主流，少少所谓自决派同埋呢一个嘅本土派嘅人。喂，大家係要諗嘅。 三山五岳个个都，所以我头先问呢个问题，亦都俾你答咗咁耐个原因就系话，喂，其实大家系咪要由呢一个2010年开始到而家，喂，慢慢逐件大事，逐个策略走去 review 翻，应该要点样修正 fine tune， 然后泛民慢慢先至有一打翻个队形出嚟啊嘛，因为打咗咁耐，大家系见到啊泛民嗰个队形越打越散啊，但系问题政府系你慢慢越做就喂。软硬兼施，喂，咁你点搞啫？成个民主运动迟下冇噶咯，咁样。 唔系你睇姚松炎嘅选举，其实你又睇到啲反应。嗱，我今日再谂呢个问题，因为我睇到阿姚松炎咧，最近喺花生 group 里边咧，有一段嘅片， 佢、自己出 post， 唔系佢啊，人哋帮我拍嗰段啦。 哦，唔系苹果帮佢做咩专访系嘛？嗰、那个 我睇佢一段嘢，好明显系选前系点咧？佢就好抗拒泛民主流嘅，唔单止系原则嘅问题，手法嘅问题都系。嗱，你睇翻花生 group 啦，寻日 其实系苹果嘅， 净系前日我哋 po 有人 post 出嚟嘅，唔好理系咪苹果啦，嗰样唔重要咧。你睇翻嗰段嘢啦，佢讲咗好新颖嘅选举方法啊嘛，又话要做呢、這个从严居士嘛，玩踩单车啊嘛，跟住喺街头派单张嘅时候要做一个80。尺嘅劏房嘅位置，就叫啲僆仔啊，叫啲街坊喺嗰度玩啊嘛。但我从佢言谈之间、字里行间啊，我嗅觉到一样咩咧？其实佢唔单止系手法上，佢系否定过去泛民20-30年嚟嘅民主运动嘅参与啊！唔好讲贡献啦，大家都知冇贡献噶，屌！而系在于个原则上系反对，佢系反扑紧嘅，佢成个选举工程系。所以他输了之后，成班泛民的人讲足个零两个礼拜嚟玩票他啦。 冇，成件事咪等于呢一个香港选举版的甲午战争咁解嘅啫嘛。李鸿章自己一个走去打日本，日本举国之力喐他，咁李鸿章结果咪倒台咯，一模一样嘅啫。 我只是对一个北洋军训。其他人就坐井观天喺度睇戏，睇下你点样死李鸿章。 系啊， 你威咗10几20年嚟。是吗？连慈禧太后都要听你讲说话，所有朝廷的命官都是俾你操弄。诶、欸，我睇下你点打日本仔，成个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嗱、所以我觉得呢样嘢要反省，要从严。老实讲，我觉得好可惜嘅，我觉得亦都唔 fair 嘅，即系二千票调翻转头，你就讲乜都得噶啦，从严居士掂啊，吓、踩单车劲、啊，系咪？跟住就係、是、玩呢個劏房行為藝術得喎咁樣，以後我哋都學啦咁樣，即係要做呢啲咁嘅社區實驗啦咁樣。輸咗就倒翻轉頭啦，呢、這個世界從來都係勝者為王，敗者為寇。 但係我哋作為即係稍微有少少老嘅人，少少啫，我唔敢講好多。喂，其實應該喺呢一度係揾出嘅背後嗰樣嘢噶嘛，唔係應該係睇到人哋贏嘅時候，我哋喺度拍手掌；輸嘅時候屌柒佢，有乜撚嘢意義啫？係冇意思嘅，咁嘅做法係。所以我最後結論就係、是，從阿之峰哥今日即係好唔憤氣、好唔憤慘，話啲泛民嘅人開完會之後將啲嘢爆曬出嗰樣嘢開始講起咧，其實呢個係好好嘅契機。其實我講過好多次啦，喺唔同嘅表述嘅形式裏面講過。但我覺得我呢樣嘢真係要做，唔做好快玩完嘅。好，休息一陣。